きることは旅すること終わりのないこの道愛する人そばに連れて夢探しながら雨に降られてぬかるんだ道でもいつかはまた晴れる日が来るから 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019年2月6号星期三，为什么一开始很少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么复古的开场？来自于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 也难讲啦，上个月你放了小城故事开场 就久久一次，久久一次。虽然这首歌很常听到，为什么今天会播呢？是因为又看了李维京的书，然后呢在他里面他有提过这一首歌，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完全不懂日文的人。然后呢在90年代可能我们在哈日的时候，哈日剧啊，哈日本的歌曲啊，其实他是在某个意外的偶然听到这首歌，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也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可是有时候这种艺术的东西很神秘，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打中了你。他就觉得说，我被他唱的东西动摇了，即便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他就一直记这个旋律，然后一直要哼给别人听，说，这首歌是什么？一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是美空云雀这首歌，就叫做《川流不息》。然后呢，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首曲子，在1989年他52岁的时候发行，然后他还发现说原来感动我这首歌这么有名，还曾经被票选为日本最伟大的歌曲。然后呢他也因为这首歌才知道美空云雀的故事，然后可能很早就出道啊，跟黑道纠缠啊，然后受家人折磨的一生，然后也才知道原来他唱的歌词内容是在讲说路上很蜿蜒很崎岖，连地图上也没有这条路，就像人生一样，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还是有晴天的存在等等之类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首歌原来在那个夜晚会有一个很神秘的连结共鸣，然后打中了他。就是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李维京的新书，或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本书，叫做《有形的朱小姐》。李维京那个作家呢，你可能是从《我是许良良》认识他，《老派约会之必要》认识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我们。然后，当然他的目标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发行这本书。只是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非常的 巧妙， 巧妙，就是年底前真的就要发了，可是他就偏偏在年底前的时候，因为生病离开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也去参加他这本新书的 发表会，然后也是追思会，请来了他的侄女在上面朗读他的文章，然后是他身旁的朋友怎么看李维京，或是分享他写作的书桌，他看出去的风景，他的一切等等，这些就是从不同人面向认识这一个李维京。那可能你不认识他，或是你认识他是被他的文章打动。那当然对我来说，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李维京，是因为我觉得他在写都会单身女子的心情的时候， 台北都会单身女子， 对，他很能抓到你心中的一个小角落，然后他从来不会用一些很华丽的文字，或是一些很煽情的东西 、 他就是平铺直叙告诉你一些女人的故事，可是你就觉得对他笔下的那一些，就是你的心情常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出口，然后你可能也想讲，可是你也说不出来，他就是用很简单的故事告诉你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迷惘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渲染都感触，每一个真的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身之间虚无，我把金樽欲望去骨，我想无视的转心连法术， 因为单身的缘故，来自于杨宗纬。那他最新的这一本呢，《友情的朱小姐》，可能里面有一些篇章你会觉得看过，因为他集结了他以前可能在一些杂志里的专栏，所以如果你会去一些发廊，他会准备一些杂志的话，你觉得有几篇就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那分享这一篇呢，叫做《梦外》，跟梦有关。这个故事呢，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我始终有个记忆，大概在5岁的时候，我跟弟弟站在老家3楼的阳台上，然后呢，晚饭后我们就会趴在阳台栏杆的雕花洞口往下看，下面的行人走来走去，我跟弟弟总是这么往下望。孩童的生活，反正就是总是从洞口往外望或往下看，孩子的生活不着地，也不允许着地，只能寂寞的张望。我忘了到底是谁说，如果狗狗从我们这边往下掉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如果从这边掉下去会是什么样子。我跟弟弟把小狗抱起来从阳台丢了下来，睁着眼从上面看，我的奶奶在1楼，抬头对着3楼阳台的我跟弟弟看。我奶奶很瘦小，我跟弟弟很喜欢她，但我跟弟弟不明所以从3楼上头向下挥手，大声喊着，奶奶奶奶。我记得奶奶用格子旧衣抱着小狗爬上楼梯，小狗旁边还有一颗红色的苹果，小狗张着圆大的眼睛，软软的身体就让奶奶抱着。奶奶说，你们两个搞什么，还好狗狗命大，从3楼掉下去还完整无事。奶奶说，刚刚隔壁邻居给了他一颗苹果。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在我比较懂事之后，明白自己当初做什么事情之后，我深深觉得那一份无知闯祸但是没有造成灾难的幸运，代表我的人生在某个程度上应该是受到祝福的。日后我遭受不幸或是冤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痛苦有朝一日会过去，总有一天会有人懂得我的清白，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因为那样神奇又美丽的幸运曾经发生在我的身上。 想象中那么坚强，我只是擅长用微笑去伪装，不是我。我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勇敢，我偶尔也会慌，我也和你曾经年少气 轻狂，受了一点伤。我们都是一样，相信永远不远，但坚持却有点难。就让记忆中的爱慢慢烧，烧痛了我们就逃。带着现实的靠，折叠我心里的微笑，通往没有你。谁也得不到，带着我的祈祷，折叠我累积的问号，开始一次的单身前奏。现实的靠，折叠我善于的微笑，通往没有你的轨道。 刚刚说到了，他说他相信神奇美丽的幸运曾经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时间会站在他这边的。可是呢，半生多数的时间我总是晃晃荡荡，同伴立志向学的，想当学者的，舞者的，官员，医生的，我都没有感受，像是永恒的局外人，看着局内和大家一起上学考试半梦半醒的自己，过着明明是自己人生却又不是自己人生的时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科学纪录片，举证各种实验数据，说明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脑子里梦跟现实的分界那个界面不是那么的明显。我想我脑子里的那个界面也许也不太明显，或是本来有个清楚的界面却不知不觉破了很多的洞，从这边流到那一头，那一边的又溢到了这边。然后后面呢，他开始就是他会说他做了很多的梦，就是跟他弟弟在一起的噩梦，在可能台北的道路，在复兴南路上被鬼追，往外狂奔，然后就是跑得很惨，就像世界末日那样，然后最后尖叫冒冷汗醒过来。这一篇的 ending 呢，他说因为他做了噩梦跟弟弟有关，所以有一次呢，清明扫墓的时候我们全家吃饭，他就可能分享了梦境，笑着问弟弟说，哎，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把狗丢下楼，还好小狗幸运的毫发无伤被奶奶捡回来。弟弟吃饭没有表情，我又说了一次，弟弟扒饭说狗死了，你是不是记错了，他掉下去之后就死了。 자들과의내실수하루밤을사랑하고했으면실증책임지지못할나의이기적인기쁨하나때문에모든것이망가져버린지금멈출줄모르던나의위험한지주위젠아무런감흥도재미도없는기분나벼랑끝에혼자있네 I'm going home 나다시돌아갈래예전의제자리로 I wanna say goodbye 이길의끝에방황이끝나면우리후회없는채로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Big Bang 的 Loser。 你也是有时候会觉得你在梦跟现实好像分不清楚的人嘛，还是你是一个非常会做梦的人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用在你的身上，你白天的恐惧会完全反映在你夜晚的梦境当中。 潜意识是一定会的啦， 但我觉得好像越认识自己越理解自己之后，做噩梦的频率会比较少，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也是小时候非常常做噩梦的人，而且会一直反复做一样的噩梦。 是哦。 对啊，就是会一直梦到一样的东西。 我常常只要做噩梦的时候，我大概会知道我的 为什么， 对，潜意识要提醒我什么，反而是提醒我未来或者我最近在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那是一个，那好像是有一个我自己一个警示系统一样。 好棒哦，自己帮自己提点一下。 我来自天龙国里的天龙区，就像天龙特工队的 Mr. T， 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要每天打扮得啪哩啪哩。好男不当兵，好铁当然不能够拿去打钉。我是超合金的双重国籍，而且国防部长是我的邻居。搭上头等舱的飞机，飞到 New York City， 那里有我的兄弟等着我去 party。别怀疑，我拿着金汤匙享受米其林，因为我是黄金单身汉。天生我就注定是个黄金单身汉。捐了一栋图书馆，我拿到了 PhD， 当然要返乡贡献心力。因为在这里我不用交税金，22K 我跟着领，心中满是委屈，勉强接受，还好是美金。我没有贵族的血液，却充满贵族的气息，别不相信我的美丽。社交名媛到夜店，没消磨到皮卡女明星围绕着我，因为我是黄金单身汉。咖啡光着成品，我跟朋友去做阿帕奇，很多事我懒得澄清，讲了半天你们也不听，说我靠爸这不公平，我靠的是我老爸阿公他的脑 袋。天生我就注定，别再问我原因，也许你不相信我的人生不用努力，在我的生活永远只有自己，开心没有关系，生活就像 放亮眼睛，这无关爱情，也不是亲情，而是关系到我一场后面会有几个零。多子多孙多福气，多生一个儿子可以多分一块地。我没有算计，不是韩剧，只不过是人生的插曲。继续整天 party， 喝不完的香槟，身份证上的配偶我当他是空气。别怀疑，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永远都是黄金单身汉。天生我就注定是个黄金单身汉。

是孙盛熙这首《单身不等于失恋》，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还有一篇李维京的文章想跟大家分享，一样是收在有形的朱小姐当中。这一篇呢叫做《录音机》。那李维京之前也是记者嘛，然后所以有一些文章里面也是跟他以前在艺术圈、记者圈有关的事情。我走进采访进行的茶馆，愣了一下。在场的除了即将受访的艺术家，居中介绍安排这次访问的教授，还有好几个男女，他们手上都拿着相机或摄影机。我一进去，他们就猛拍我的脸，其他人开始拿摄影机对着我录影。我有一种像是嫌犯被审讯的侵犯感。可是艺术家看起来很冷静，对那些男女点头授意，他们继续记录。而那位我认识的教授微微笑着，挺高兴看到我来。如果是这样状态，应该还算没事吧。我就按捺一下我的不适，坐下来公事公办。访问完回去写稿，写出精彩的稿子是我的工作。反正写完稿之后，我跟受访者此后生死不相干，也不打算有私交，是我的作风。教授介绍，这是被视为艺术界人民英雄的大人物，跑到灾难现场伸张正义，被监视差点抓去关，行为艺术可作为社会雕塑，作为反抗的体制介入，获得国外媒体居住的教授。反正教授跟他认识很久，从他还没有名气的时候就认识了，很推崇他。教授打电话跟我说，艺术家很少来台湾，一定要我亲自出马专访。教授说的没错，就专业上来说，我能得到艺术家的专访是非常难得的。我立刻点头，在满满的行程中插入这个采访。我掏出名片自我介绍，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采访，摄影机还是一直拍。我猜想也许他担心受监视迫害，接受采访都要助理录影存证，担心将来有个闪失可以自保，所以我就继续让他拍。但我问的问题他慢条斯理，不是很热衷回答。我问他童年的事情，他讲两句就不说。喝茶开口不急不徐，面色不变的说，我怎么这么无聊，问他小时候的事情。之后就不说话了。摄影机还是一直拍我。我有点紧张，因为不太清楚艺术家既然答应接受我专访，却又从头到尾带着攻击性跟敌意的这个场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试着解释，我问的问题有我专业上的用意，大家都问你灾难，问你如何变成英雄的，可是我也想问你，当你还没变成英雄的时候，最初是什么样子。艺术家不说话，继续喝茶。现场一片沉默。我愣愣地看着他，看着摄影机与相机，看着好心的教授，可是没有人说话。艺术家的手机响了，他用外语回答问题，口气突然变得情感丰富而且诚恳。挂了电话，他交代拿相机的助理要记得寄资料给刚刚打电话来的德国记者。他话还没讲完，手机又响了。他又开始讲外语，侃侃而谈，讲完了又挂了电话。他回头跟我跟教授说，这些国外媒体常年来非常的支持他，密切的与他联系，生怕他随时会出事被害，一有事就密集打电话来说，有事就要刊出国际性的报道。说完之后，他坐回原位又不说话。过了一阵子，他用细细慢慢的音调开口了，你来采访我为什么不带录音机。我恍然醒悟，刚刚那些敌意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不信任我，因为我没有用录音机。我很认真诚恳地告诉艺术家，我没有带录音机，用笔记采访是我的习惯，看起来有些落伍，可是我还是依赖这种方式，因为做笔记的同时可以思考受访对象的言语，同时消化，不懂的我就可以继续问，可是如果用录音机我就会松懈。其实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脑子与情感都没有真正进入跟采访对象互相激荡，只是单向被动的接受与录音而已。他笑了说，我可以理解，但还是不说话。逐渐的，他脸上的敌意跟傲慢让我开始感到生气。他的助理们脸上的轻慢，还有他们彼此之间一直在我面前使眼色的刻意行为，让我从头到尾一直被他们合理的冷暴力攻击。我突然放松了，我笑了，对艺术家说，很抱歉我没有带录音机，如果你很在意这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体会跟接受，那我们这个采访就作罢吧，我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也谢谢你的时间。这个时候艺术家眼神倒出现了一点惊讶，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理解而已， 采访当然继续进行啊。于是采访开始了，我继续问他的童年。刚刚他嘲笑我那个问题，我继续问下去。他说他的童年对性很好奇，虽然不懂性是什么，但总觉得女人下面一定是一个潮湿温暖的好地方。我默默记着笔记，继续认真的问，认真的记，一件一件问，一题一题问，大的小的都很仔细。我知道我很认真，我也不想去想对方怎么想，但我相信我的认真一定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化解猜疑，而我写出来的稿子未来可以证明我的专业。就这样一题接着一题，我做完了专访，我收起我的笔记与笔，因为太专心了，我全身僵硬。可能因为做完了一件工作，我微笑了，对着艺术家也对着教授微笑。先前的大段不愉快，我都可以告诉自己不在意了， 过去了。 我收拾东西放进包包告辞要离开，艺术家看我笑，他也笑了。他说你还是应该带录音机来的。因为正在收东西加上刚刚恍神，我有点懵懂的说哈。艺术家说录我的声音啊，这样子你没有高潮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我刚刚稍微放松的舒缓跟飘忽忽然消失了，警醒立刻回到我的身体。我收拾自己的表情，站起身，冷静的眼睛对上他的眼睛，跟艺术家教授点头致意，离开茶馆。走在茶馆外的小路，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回神，发现自己的下颚紧绷，咬牙咬到发疼，手在发抖。 红馆都拍完你还在发呆，没人靠过来，太高贵别人会睁开，难怪在排队惨败，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优雅的男士教材，周末也爱着留白，一再再误会坦白，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优雅的男士坏，他才会离不开，没人疼没人爱，小心单身是公害，小心寂寞对健康有害。 的单身公害，看完刚刚那一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告诉自己，就是当你受到你觉得被侵犯，你觉得不平等，你觉得什么，就是告诉女生，就是你应该要站出来，你应该要说话，或是你应该要反击，或是你不能就是愣在当地。就当然就是我们不提传递这样的讯息，可是更多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没有被这样教育长大，所以当你长大碰到的时候，你第一次你可能会愣在原地，不代表你第二次你就可以站起来，你第二次可能还是愣在原地，你会愣在原地很多次，但也许还是摸索不出该怎么办的状态。就是当然有很多可能，就是比如说 hashtag me too 的活动开始，但李维京里面他也有一篇就是 hashtag me too。他也不是不想站出来，他可能在他职场的人生过程当中，他也遇到很多次类似的情况。但是当你真的愿意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你没有获得一个你理想得到回应的时候，那也是会有影响 更大的挫折感。 对，所以就是那个有时候他在描述这些无力感的时候，是真的会让你看完就觉得很想大叹一口气，就啊很惆怅这样。 但基本上应该都是我们没有演练到，就是常常都是吓到啊，就像走在马路上突然有车子朝你过来，会 我们在要闪， 对，会愣在当场，但实际上就是好的方式，要么就前进，要么就后退，你才闪得掉。可是我们就是需要多练习，这真的就需要多练习。 希望在未来社会，新的一年又新的一年，我们都可以越来越达到平等的境界。 能够自白，不是没人爱，为你准备的未来，真心无可取代，你感觉到了吗？从此明白，哦，我爱你，你爱我到生活出来，双浪漫世纪牌被真爱，用尽天空谁敢欺负你，别怕有我在。 It's like, it's like 我要 make you mine， 哥的 swag 就是就多玫瑰刚好，为了你以后放浪吧，知道吧。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脱单为什么哦，一力不要单身怎么办，谁不是天生眷爱，下雨该谁精彩，说句的好酸。 Oh, oh, oh， 我要 make it mine， 一起去海角天涯，就真的手不放开，宝贝你乖乖坐在回声。 Oh, oh, oh， 热烈掌声。 Oh, oh， 有缘千里来相会，听老公找到好老公。 也许有点做得太松，每个人都变得严重，也不要忘记对彼此的胃口。想要叫你老公老公老公，每分每秒老公老公老公，永远看着我。 OK， 学长冲破我的心脏，我的脑功 像人间烟火，我的脑洞打开我脑洞，就像雪中冲冠我的系统，我的脑洞什么都秒懂，但有点不懂。 哈哈哈哈 Ugly Beauty 九令蔡依林最新幸福主打脑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年快乐， 让地球更快乐，大金空调做到了。大金首创的 R32 环保冷媒空调，恒温舒适，创新科技，不会破坏臭氧层，全球暖化系数减少75%，真正做到节能环保，爱护地球。新的一年，大金空调祝您大吉大利，金玉满堂，用大金，先大金，全球空调领导者。 大金。 哎，过年要送的礼，你传后不？ 我传赖啊！ 啊， 我准备好送贵格 Life Friends 氧气人生年节礼盒啦！它可是多年销售冠军，送礼人人爱。 贵格 Life Friends 氧气人生，更真心的朋友，更用心的贵格氧气人生。 每一个将被黑暗淹没的夜晚，我都要自己再勇敢一点点， 再勇敢一点点，一点点。 有感觉第二张创作专辑，有感觉的秘密基地，感动再推荐，再勇敢一点点，宽宏艺术。 嗨，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那团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日月。 流されたとしても 自分だけの時間を刻もう。会いたい夜を情熱にして、会えない夜を超えてゆきたい。私らしく笑えることを、私らしく涙すことも、すべてあなたにつながるから、何の前触れもなく訪ねていっても、いつもと同じように静かにうなずいて、 我是玛丽， 用眼神杀死我。我是马克， 先为你送上 MP 魔幻力量，再加上阿信的天机。 Yeah.

塞在路上听到，这是一个 sign 要告诉你跳出来，让这个气氛变好吧。 Yeah. 让驾驶开心吧， 大家开始就是每个人轮流讲一个笑话， 但不能跟驾驶员说蒙住你眼睛猜猜我是谁， 这太过分了。 这个 可以玩，就是讲笑话，通常一个笑话都蛮烂的，但烂笑话有烂笑话的功用， 没有错，放心讲出来。 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支芭蕾 One Two Three， 纪念我爱过你。往事很美，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单单的跳到天亮。我不会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 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他是遗忘许慧欣这一首《孤单芭蕾》。每次到过年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容易找出一些什么 成员合体呀、啊哦，或是一些很久没有出来的歌手，然后又出来表演给大家看。可是 我想说，你在过年的时候谁跟你跳芭蕾？ 没有，但我意思是说，为什么都一直都没有看到遗忘许慧欣、哦？他到底去哪里了？ 心事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突如其来的钟摆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头电话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告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一天多一点，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告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哭爹爹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告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啊，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 王心凌的爱你，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 手机关掉，查询的来源，我好想又安静的入睡。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我是你的改变。如果我能拒绝这一切，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想装作热自负责任。如果我陪你的重大于说的，也许我付不起再认真。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越是抗拒越无法重生。如果这世界有它的规则，我也只能在乎我在乎 情深。如果这世界有他的规则，我也只能在乎我能在乎的。 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当然，我觉得在乎自己。你觉得重要性是很重要的，但是有时候你好像太在乎自己的话，其实会蛮令人愤怒的。我有个朋友呢，在脸书上分享，就是他有一天加班完，然后他就搭 Uber 回家，然后路上就遇到临检啊，就警察看看前面啊，说看一下后座啊，后座人你记得要系安全带哦。提醒完之后就没事就走了，那可能经过那个警察进来，那个让两人空间氛围空气开始流动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司机大哥呢就跟我朋友聊天，他就说哎，你刚刚下班哦？我朋友就说对啊，我刚去处理文件。司机就说哦，我觉得你们上班族好辛苦哦，其实呢开 Uber 自由很多，赚的也比较多哦。然后开始在那聊就是 Uber 的事情。结果呢，我朋友快到家的前一分钟，司机突然转话题了。 怎样？ 司机就说其实哦，不管做什么都不是问题，我最近很烦恼我女朋友的事情。 怎样？ 对，你就回了哦，怎么了吗？ 对啊，怎样？ 司机说你愿意听我讲吗？ 哈， 我朋友就说哦，好啊，你说。司机就说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3年，我女朋友发现我骗她年纪，因为我少报了8岁，就是 8岁好多哦。 对，女朋友26岁， 抗战都打完了。 女�朋友26岁，她骗她女朋友40岁，但她已经48岁了。女朋友就很生气，说我要跟你分手。可是呢，后来又有点藕断丝连。司机就说我很想跟这个女生结婚，但女朋友就说我只是跟你玩玩而已，好不好？我要去跟其他人约会了，我要去跟其他男生或认识新男生了。司机就很受伤，于是我朋友就跟他说那女生可能就真的是在利用你，跟你玩一玩啊，你就放下吧，不要再继续浪费你的时间跟金钱，你应该去认识新朋友。司机就说我就是放不下，因为我很少动心，然后这个女生是真的我会想跟她结婚的女生，而且我们各方面都很合，都玩得很开心。而且我先跟你说，我不是在吃你豆腐哦，我就是单纯跟你说，我跟我女朋友就连姓氏也很合。然后一般来说，我可能你知道我这年纪，我只能一次。可是我遇到我这个女朋友可以很多次，就是我们真的很合。然后我朋友说，哦， 你讲到这边已经有点怪怪的。 我就是，可是就讲太久，我已经要到家了。然后你开始聊这个，后来我朋友就继续跟他说。就这边开始侃侃然说，你还是要对你自己好一点，不要浪费时间在利用你的女生身上。 你朋友人也太好吧？ 对，然后就聊聊聊聊聊。你知道他们在我朋友家楼下聊多久吗？ 多久？ 40分钟。 What？ 然后司机大哥就说，聊完之后跟他说谢谢，司机大哥还跟他 握手， 谢谢你， 谢谢哦，谢谢。 什么？我看完这个故事，我很愤怒哎，我就在留言说一颗心。一颗心，然后我就看到下面， 你是说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的那个一颗心吗？ 不是，这个 Uber 司机在干什么东西？ 他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啊，然后遇到一个愿意跟他 侃侃而，你去找专业的，你找一个，我付钱给你还帮你諮商哦。 对啊， 有那么好赚的？ 对啊， 难怪你说 Uber 好赚。 对啊， 气到我头晕。 中的狂热 像你像你。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回声乐团的《俗毛》哦， 时髦。因为你刚刚那样讲，应该很多人听不懂是什么。时髦，时髦 ，fashion， 时髦 ，fashion。 每个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或是我觉得有一个也蛮不错的，就是如果你固定有个东西会让你心情变好，也许是那一张专辑， yes. 也许是那一部电影。就跟有人说，你如果去演讲或是你去很多地方会紧张的话，你可能有一个习惯是你摸个东西会有点舒压， 镇静一下， 对，镇静一下，你的衣角、你的手帕在你的口袋，你可以随时让你的焦虑降低。就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很累，或者是想要让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很爱看《魔女宅急便》 哦， 我超爱看《魔女宅急便》，就是会一直反复的一直看一直看。 魔女宅急便是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呵呵呵， 是宫崎骏的《魔女琪琪送快递的魔女宅急便》 哦，不是龙泽秀明， 不是退休的龙泽秀明， 跟松岛菜菜， 不是，不是师生恋。我这边看影集看那么多，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老师的脸，嘣嘣嘣嘣，嘣嘣他的初恋。学弟学弟，面对升学压力，你别觉得泄气，教你几招解题绝技，要认真听，师承我的恩师真正亲，还说大学生为高三生，面临过的操办们，每天面来吊着，你科目搞得腰酸，要别人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着高三人，打开大学本来就像公领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注册，别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搭山峰，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去。被火力即便不精，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哎，这命题要前后夹击，中间苦难面对难题，别像一个傻逼，在那苦干学会武断，放弃完美追求高分，公司要备好需要是脑中跑出大的一路飙升。记得单纯考证，我们向你胜利会师，同志们上阵。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不会写的站队，没写的都送分加海尔。老师成绩， 嘣嘣嘣嘣， 老师的脸。 跟熊仔的嘣嘣嘣嘣，刚刚那个俗毛，我只是想到说，因为前一阵子我又看了一次《魔女宅急便》，或是有时候我不用看，就是听那个电影原声带，我也会心情很好。然后那一天我想说，哎，那我用爱奇艺来看一下好了。我好像是第一次在爱奇艺这个平台看《魔女宅急便》，然后它上面那个中文就是翻的跟我印象中比较不一 样。 然后其中有一幕呢，是魔女琪琪到新城市的时候遇到了，就是那个男孩男主角蜻蜓、然后蜻蜓第一次看到他就是转弯到巷弄都突然飞向天空的时候，他抬头就是还是觉得很震惊，说天哪，真的有魔女真的会飞，然后哇好酷哦，就以前我记得是好酷哦、但在爱奇艺里面他说哇好棒哦，但电 动还是要打，棒怎么打， 波一昂棒，他就打哇，好棒哦！ 棒！ 首经典歌曲吧，

那有什么没有什么不会消失，但最不堪的是原来只有我想坚持。爱到你是未完故事，沦为往事，以后该怎么念呢？那名字够了吗？一切都够。挣脱吧，把悲伤挣脱吧，我想回到我了。哦，祈求眼泪治愈不把疼痛的伤口温柔包扎到我不怕触碰。 深入灵魂的共鸣节奏。